《资治通鉴》卷第198，唐纪十四。太宗文武大圣大广孝皇帝下之上。贞观19年6月丁酉，李世基攻白岩城西南，上临其西北。城主孙代因遣遣复心请降，临城投刀钺为信，且曰：“奴愿降，城中有不从者。”上以唐制与其使，曰：“必降者，宜见之城上。”待因见至，城中人以为唐兵已登城，皆从之。上之克辽东也，白岩城请降，继而终回，上怒其反复，令军中曰：“得城，当悉以人物赏战士。”李世基见上将受其降，率甲士数十人请曰：“士卒所以征冒矢石，不顾其死者，贪虏获耳。今城垂拔，奈何更受其降，孤战士之心。”上下马谢曰：“将军言是也，然纵兵杀人而掳其妻奴，朕所不忍。将军麾下有功者，朕以库物赏之，庶因将军赎此一城。”士基乃退，得城中男女万余口，上临水设卧受其降，仍赐之食，80以上赐帛有赐。他城之兵在白岩者喜未遇，即粮帐任其所知。先是辽东城长史为部下所杀，其省事奉妻子奔白岩，赏连其有意，赐帛5匹，为长史造灵鱼，归之平壤，以白岩城为延州，令孙代因为刺史。弃璧合力疮重，赏自卫复要，推求得赐合力者高突帛，复合力使自杀之。合力奏称：“彼为其主冒白刃刺臣，乃忠勇之事也，与之初不相识，非有怨仇，遂舍之。”初，莫之礼遣家师城700人戍葛木城，李世基进掳之，其人请从军自效。上曰：“汝家皆在家师，汝为我战，莫离之必杀汝妻子，得一人之力而灭一家，吾不忍也。务须皆领赐遣之。”己亥，以葛木城为葛州。丁未，车驾发辽东，丙辰至安市城，进兵攻之。丁巳，高丽北部入萨延寿惠真率高丽漠河兵150,000救安市。上谓侍臣曰：“今为延寿策有3，引兵直前，连安市城为垒，据高山之险，食城中之粟，纵漠河略无牛马，攻之不可促下，欲归则泥老为阻，坐困无军，上策也。拔城中之众与之削钝，中策也。不夺智能来与无战，下策也。清曹观之，必出下策，成秦载无目中矣。” 高里有对炉，年老习事，谓延寿曰：秦王内山群雄，外服戎狄，独立为帝，此命世之才，今举海内之众而来，不可敌也。未无计者，莫若顿兵不战，旷日持久，分遣其兵，断其运道，粮食既尽，求战不得，欲归无路，乃可胜也。延寿不从，引军直进，去安市城40里，尚犹恐其低回不至，命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将突厥千骑以诱之，兵使交而围走。高黎相谓曰：一与耳，径进城之。至安市城东南8里，依山而阵，上西召诸将问计。长孙无忌对曰：臣闻临敌将战，必先观士卒之情，臣是行经诸营，见士卒闻高黎至，皆拔刀结佩，喜形于色，此必胜之兵也。陛下未冠身亲行阵，凡出其制胜，皆上禀圣谋，诸将奉成算而已，今日之事，启陛下旨宗。上笑曰：诸公以此谏让，朕当为诸公商夺。乃与无忌等从数百骑乘高望之，观山川形势，可以伏兵及出入之所。高黎漠河合兵为阵，长40里。江夏王道宗曰：高黎倾国以拒王师，平壤之守必弱，愿甲臣精卒5000复其本根，则数十万之众可不战而降。上不应。遣使代延寿曰：我以尔国强臣视其主，故来问罪，至于交战，非无本心，入尔境除粟不及，故取尔数城，赐尔国修陈礼，则所失必复矣。延寿信之，不复设备。上夜召文武济事，命李世基将部骑15000阵于西岭，长孙无忌将精兵11000为骑兵，自山北出于峡谷以冲其后。赏自将部骑4000，携谷角掩旗帜登北山上，斥诸军闻谷角齐出奋击，因命有司张受降墓于朝堂之侧。戊午，延寿等独见李世基布阵，勒兵欲战。赏望见无忌军陈起，命作鼓角举旗帜，诸军鼓噪并进。延寿等大惧，欲分兵御之，而旗阵已乱，会有雷电。龙门人薛仁贵着旗服，大呼陷阵，所向无敌。高黎兵披靡，大军乘之，高黎兵大溃，斩首20000余级。上望见仁贵，召拜游击将军。仁贵安都之6世孙，明礼以自行。延寿等将余众依山自固，上命诸军围之。长孙无忌西撤桥梁，断其归路。几位延寿会真 率其众36800人请降，入军门，西行而前，拜服请命。上谕之曰：东夷少年跳梁海曲，至于摧坚决胜，故当不及老人。自今复敢与天子战乎？皆伏地不能对。上简入萨以下酋长3500人，授以戎制，迁至内地，余皆纵之，使还平壤。皆举双手以嗓顿地，欢呼闻数十里外。守漠河3300人，喜坑之，获马50000匹，牛50000头，铁甲10000领，他器械趁势。高丽举国大骇，后皇城银城皆自拔遁去，数百里无复人烟。上一书报太子，仍与高士廉等书曰：朕为将如此，何如？更名所姓山曰祝壁山。秋七月辛未，上喜迎安世成东岭，己卯，诏标志战死者师，赐军环与之俱归。戊子，以高延寿为鸿胪卿，高惠贞为司农卿。张亮君过晋安城下，壁垒未固，士卒多出乔木，高黎兵掩制，军中骇扰。两宿妾聚胡床，直视不言，将士见之，更以为勇。总管张金树等鸣鼓勒兵击高黎，破之。八月甲辰，后继获莫离之敌者高竹离，反接一军门。上召见，解父问曰：何受之甚？对曰：窃盗践行，不时数日矣。命赐之时，谓曰：尔为谍，宜速反命，为我寄与莫离之，欲知军中消息，可遣人敬意无所，何必践行辛苦也。竹离图险，赏赐爵而遣之。丙午，喜迎于安世城南。尚在辽外，凡至营，但名斥候，不为欠累，虽逼其城，高黎终不敢出为寇超。军士单行野宿，如中国焉。上之伐高黎也，薛延陀遣使入贡，上谓之曰：欲尔可汗，今我父子东征高黎，汝能为寇，宜即来。珍珠可汗惶恐，遣使致谢，且请发兵驻军，尚不许。即高黎败于祝壁山，莫离之使漠河睡珍珠，但以后立。珍珠设伏不敢动。九月壬申，珍珠卒，上为之发哀。初，珍珠请以其庶长子叶莽为突利师可汗，居东方，统杂种。嫡子拔卓为四叶护可汗，居西方，统薛延陀。诏许之，皆以礼策命。叶莽性躁扰，轻用兵，与拔卓不协。珍珠族来会丧，祭葬。叶莽恐拔卓图己，先还所部。 拔擢追袭杀之。自立为协力聚力削杀多弥克汗。上之克白眼也，谓李世基曰：吾闻安氏成险而兵精，其城主才勇，莫离之之乱，城守不服，莫离之击之不能下，因而与之。建安兵弱而粮少，若出其不意，攻之必克。公可先攻建安，建安下，则安氏再无腹中。此兵法所谓成有所不攻者也。对曰：建安在南，安氏在北，吾军粮皆在辽东，今于安氏而攻建安，若贼断无运道，将若之何？不如先攻安氏，安氏下，则古行而取建安耳。上曰：以攻为将，安得不用攻策？物物无事。世基遂攻安氏。安氏人望见上旗盖，则城城鼓噪，上怒。世基请客城之日，男女皆坑之。安氏人闻之，亦坚守，攻久不下。高延寿、高惠真请于上曰：奴既委身大国，不敢不献其城，欲天子早成大功，奴得与妻子相见。安氏人顾惜其家，人自为战，未易猝拔。今奴以高黎十余万众，望其举溃，国人胆破，乌古城入萨老茂，不能坚守，移兵临之，招致西客，其余当道小城必望风崩溃，然后收其资粮，鼓行而前，平壤必不守矣。群臣一言，张亮兵在沙城，赵之迅速可至，乘高黎凶惧，并力拔乌古城，渡鸭绿水，直取平壤，在此举矣。上将从之。独长孙无忌以为：天子亲征，异于诸将，不可成威侥幸。今建安新城之虏众有十万，若向乌古，皆孽无后，不如先破安氏，取建安，然后长驱而进，此万全之策也。上乃止。诸军急攻安氏，上闻城中机智声，谓李世基曰：围城积久，城中烟火日微，今机智甚喧，此必响事，欲夜出袭我，以严兵备之。是夜，高黎数百人坠城而下，上闻之，自至城下，召兵急击，斩首数十级，高黎退走。江夏王道宗、都仲驻土山于城东南隅，进逼其城，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，士卒纷番交战，日六七合，冲车炮石坏其楼叠，城中随立木栅以塞其缺。道宗伤足，上亲谓之真，筑山昼夜不息，凡六旬，用功五十万，山顶去城数丈，下临城中。道宗使果毅赴福爱，将兵屯山顶以备敌，山颓压城，城崩。 会扶爱司礼所部高黎数百人从城缺出战，遂夺据土山，堑而守之。上怒，斩扶爱以训，命诸将攻之，三日不能克。道宗图显亦旗下请罪，上曰：“汝罪当死，但朕以汉武杀王辉，不如秦穆用孟明，其有破葛穆辽东之功，故特赦汝耳。”上以辽左早寒，草枯水冻，士马难久留，且粮食将尽，鬼位赤班师，先拔辽葛二州户口渡辽，乃要兵于安市城下而悬，城中皆屏寂不出。城主登城拜辞，赏加其固守，赐监百匹，以立事君。命李世基、江夏王道宗将部骑四万为殿。已有至辽东，丙戌渡辽水，辽则泥老，车马不通，命长孙无忌将万人剪草填道，水深处以车为梁，赏自细心于马窍以注意。冬十月丙申朔，上至蒲沟驻马，都田道诸军渡博错水，暴风雪，士卒沾湿多死者，赤燃火于道以待之。凡征高黎，拔玄图、衡山、葛穆、莫米、辽东、白岩、碑沙、麦谷、银山、后黄石城，喜辽葛延三州户口入中国者七万人。新城、建安、驻壁三大战，斩首四万余级，战士死者即二千人，战马死者十七八。上以不能成功，深悔之，叹曰：“魏征若在，不使我有事行也。”命持役四征以少劳，复立所置碑，召其妻子亦行在，烙赐之。丙午至瀛州，召辽东战士王族骸骨，并及柳城东南，命有司设太牢，赏字作文以记之，吝哭尽哀。其父母闻之，曰：“吾儿死而天子哭之，死何所恨？”上谓薛仁贵曰：“朕诸将皆老，思得心尽骁勇者将之，无如卿者。朕不喜得辽东，喜得清也。”丙辰，上闻太子奉迎将至，从飞骑三千人驰入临榆关，到逢太子，上知发定州也，执所欲贺袍为太子曰：“似见汝，乃一此袍耳。”在辽左，虽圣属流汗，服之意，即秋穿拜，左右请益之。上曰：“君事已多弊，吾独欲新衣，可乎？”至是，太子进新衣，乃益之。诸君所虏高黎民万四千口，先及幽州，将以赏军事，赏闽其父子夫妇离散，命有司平其职，悉以前部赎为民， 欢呼之声三日不息。十一月辛未，车驾至幽州，高黎民迎于城东，拜舞呼号，婉转于地，尘埃迷望。庚辰，过益州境，司马陈元曙使民于地市蓄火种蔬而进之，赏物其产，免元曙官。丙戌，车驾至定州。丁亥，吏部尚书杨师道左所属用多非其才，左迁工部尚书。壬辰，车驾发定州。十二月辛丑，上病庸，欲不辇而行。戊申，至滨州，太子未上吮庸，抚辇不从者数日。辛亥，上即抽，百官皆贺。上之征高黎也，使右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将突厥屯夏州之北，以备薛延陀。薛延陀多弥可汗继立，以上出征未还，引兵寇河南。上遣左武后中郎将长安田仁惠与司隶合兵击之，司隶雷行伟退，又之深入，及夏州之境，整镇以待之。薛延陀大败，追奔六百余里，耀威弃北而还。多弥复发兵寇夏州，即位，敕礼部尚书江夏王道宗发朔兵焚击兰、代、新、魏、云九州兵镇朔州。右卫大将军代州都督薛万彻、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发盛夏银随丹盐夫房石席十州兵镇盛州。盛州都督宋君明、左武后将军薛孤吴发陵园宁延庆五州兵镇灵州。又令直师司隶发灵胜二州突厥兵与道宗等相应。薛延陀至塞下，知有备不敢进。初，上留侍中刘季辅皇太子于定州，仍兼左庶子，检校民部尚书，总历礼户部三尚书事。上将行，谓季曰：“我今远征，而辅太子，安危所寄，宜深至我意。”对曰：“愿陛下无忧，大臣有罪者，臣紧急行诛。”上以其言妄发，颇怪之。戒曰：“请幸书而太监，必以此拜，深宜慎之。”即上不遇，即从内出，色甚悲惧，谓同列曰：“即是如此，圣公可忧。”或赠于上曰：“既言国家事不足忧，但当辅右主行依或故事，大臣有意志者诛之，自定矣。”上以为然。庚申，下诏称：“既与人窃议，亏于万一，谋执朝衡，自处疑惑，猜忌大臣，皆欲一路，一次自尽，免其妻奴。”中书令马周 设吏部尚书，以四十选为劳，请复以十一月选至三月毕，从之。是岁，又亲卫中郎将裴行方讨茂州叛羌黄狼弄，大破之，穷其余党，西至起席山，临若水而归。二十年春正月辛未，夏州都督乔师望又领军大将军直师司隶等及薛延陀大破之，虏获二千余人。多弥克汗轻骑遁去，部内骚然矣。丁丑，遣大理卿孙福且等二十二人以六条巡查四方，刺史县令以下多所贬黜，其人亦却称冤者前后相主。上令褚遂良泪状以闻，上亲临决，以能尽擢者二十人，以罪死者七人，留以下除民者数百千人。二月乙未，上发兵州。三月己巳，车驾还京师。上谓李靖曰：“吾以天下之众困于小夷，何也？”靖曰：“此道宗所解。”上故问江夏王道宗，据臣在铸币时诚须取平壤之言。上怅然曰：“当时匆匆，吾不义也。”上即为全平专欲保养。庚午，召军国机务，并为皇太子处决。于是太子见日听政于东宫，既罢，则入室要膳，不离左右。上命太子暂出游观，太子辞不愿出。上乃至别院与寝殿侧，使太子居之。褚遂良请遣太子寻日一还东宫，与师父讲道义，从之。上常幸未央宫，辟帐已过，忽于草中见一人带横刀，截之，曰：“闻辟帐至，惧不敢出，辟帐者不见，遂伏不敢动。”上惧引还，故谓太子，兹事行之，则数人当死，汝于后速纵遣之。有长城邀于，有三位误服御衣，其人惧色变。上曰：“此间无御史，吾不辱罪也。”陕人常德玄告刑部尚书张亮养甲子五百人，与术士公孙长语云：“明应图谶。”又问术士成功影曰：“吾必有龙鳞起，欲举大事可乎？”上命马周等按其事，亮辞不服。上曰：“亮有甲子五百人，养此辈何为？正欲反耳。”命百官议其欲，皆言亮反，当诛。独将作少将李道预言，亮反行畏惧，罪不当死。上前长孙无忌、房玄龄就欲与亮决曰：“法者天下之平，与公共之，公自不谨，与凶人往还，陷入于法， 今将奈何？公好去。己丑，亮与公影俱斩西市，即没其家。遂余刑部侍郎缺，上命执政妙则其人，拟数人皆不称职。继而曰：“朕得其人矣。”王者李道玉以张亮御云，反行畏惧，此言当矣。朕虽不从，至今悔之。遂以道玉为刑部侍郎。闰月癸巳朔，日有食之。戊戌，把辽州都督府及延州。夏四月甲子，太子太保萧瑀解太保，仍同中书门下三品。五月甲寅，高黎王臧及莫离之葛金遣使谢罪，并献二美女，上还之。金即苏文也。六月丁卯，西突厥以皮射贵可汗遣使入贡，且请婚，上许之。且使葛秋瓷于田舒乐朱巨波葱岭五国以为聘礼。薛延陀多弥可汗性贬极，猜忌无恩，废弃副食贵臣，专用己所亲昵，国人不复。多弥多所诛杀，人不自安。回纥酋长吐弥度与仆古铜锣共击之，多弥大败。乙亥，诏以江夏王道宗、左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为瀚海安抚大使，又遣右领卫大将军执师司隶将突厥兵，右骁卫大将军弃弼合力将凉州及湖兵，代州都督薛万彻、营州都督张俭各将所部兵，分道并进，以击薛延陀。上遣校尉宇文法、李乌罗护、莫和与薛延陀、阿波舍之兵于东境，法率莫和击破之。薛延陀国中惊扰，曰：“唐兵至矣，诸部大乱。”多弥引数千骑奔阿史德什建部落，回纥攻而杀之，并其宗族殆尽，遂据其地。诸四金互相攻击，争遣使来归命。薛延陀余众西走，有七万余口。共立珍珠可汗兄子多摩之为伊特兀师可汗，归其故地，寻去可汗之号，遣使奉表请居御都君山之北，使兵部尚书崔敦礼就安吉之。敕勒九姓酋长以其部落素服薛延陀种，闻多摩之来皆恐惧，朝议恐其为弃北之患，乃更遣李世基与九姓敕勒共图之。上戒世基曰：“降则辅之，叛则讨之。”己丑，上守诏以薛延陀破灭，其敕勒诸部或来降附，或未归附，今不乘机，恐宜后悔。朕当自缢灵州招抚，其去岁征辽东兵皆不调发。 时太子当从行，少詹事张行成上书以为皇太子从幸灵州，不若使之监国，皆对百僚，明习庶政，既为京师重镇，且是四方圣德，宜割私爱，辅从公道。上以为忠，晋为银卿光禄大夫。李世基至御都君山，其酋长梯真达官率众来降。薛延陀多摩之南奔荒谷，世基遣通事舍人萧四叶往招慰，多摩之亦四叶降。其部落游池两端，世基纵兵追击，前后斩5000余级，掳男女3万余人。秋7月，多摩之至京师，拜右五位大将军。8月甲子，立皇孙忠为陈王。己巳，上行幸灵州。江夏王道宗兵计度气，与薛延陀阿波达官众数万拒战，道宗击破之，斩首1000余级，追奔200里。道宗与薛万彻各遣使招谕敕勒诸部，其酋长皆喜，顿首请入朝。庚午，车驾至扶阳，回纥、拔野谷、铜锣、蒲谷、多烂葛、思杰、阿爹、弃壁、爹杰、浑、胡须等11姓各遣使入贡，称薛延陀不是大国，暴虐无道，不能与奴等为主，自取败死，部落鸟散，不知所知，奴等各有分地，不从薛延陀去，归命天子，愿赐哀怜，起置官司，养育奴等。上大喜，欣慰，找回纥等使者宴乐，班赖拜官，赐其酋长喜书，遣右领军中郎将安永寿报使。人参，上姓汉故甘泉公，诏以戎狄与天地俱生，上皇并列，浏阳购货，乃自运出，朕辽命偏师，遂秦协力，使鸿庙略以灭延陀。铁勒100余万户散除北冥，元秦使人委身内属，请同编列，并为州郡。混元以将书未前文，以背礼告庙，仍班事普天。庚辰至荆州，丙戌于陇山至西瓦亭观马牧。9月，上至灵州，敕勒诸部4金，遣使相继诣灵州者数千人，咸云愿得天至尊为奴等天可汗，子子孙孙常为天至尊奴，死无所恨。甲辰，上为师续其誓曰：雪耻仇百王，除凶报千古。公卿请乐食于灵州，从之。特进同中书门下3品宋公萧宇，姓卷介，与同僚多不和，常言于上曰：房玄龄与中书门下重臣朋党不忠，职权骄固， 陛下不祥之，但未反耳。”上曰：“卿言得无太甚。”人君选贤才以为古公新旅，当推诚任之。人不可以求备，必舍其所短，取其所长。朕虽不能聪明，何至顿迷脏匹，乃至于是。与内不自得，既硕无止，尚亦贤之，但以其忠直居多，未忍废也。上常谓张亮曰：“卿既是佛，何不出家？”欲因自请出家。上曰：“亦知公雅号丧门，仅不为公义。”与须臾复进曰：“臣是思之，不能出家。”上以语对群臣发言反复，犹不能平。会昌足疾不朝，或至朝堂而不入献。上之语亦中样样。冬十月，守诏属其罪曰：“朕于佛教非义所尊，求其道者未厌服于将来，修其教者翻受孤于既往，至若梁武穷心于世事，简文锐意于法门，请躺葬以己僧齐，单人力以供塔庙。几乎三怀废浪，五岭腾烟，假于息于雄凡，引残魂于阙寇，子孙父亡而不暇，社稷讹请而为虚，报师之争何其谬也！与见覆车之愚鬼，袭亡国之遗风，弃公救私，为名隐显之计，深俗口道，莫辨邪正之心，修累业之殃源，其义公之福本，上以为武君主，下则山袭浮华，自请出家，寻父为义，一回疑惑，在乎瞬息之间，自可自否，便于为已之所。拐栋梁之体，岂具瞻之量乎？朕隐忍至今，与全无圈改，可商州刺史仍除其锋。上自高黎还，葛苏文亦交字，虽遣使奉表，其言率皆诡诞。有待唐使者惧慢，常窥伺边隙，屡敕令务攻新罗，而亲临不止。人身诏勿受其朝贡，更易讨之。丙戌，车驾还京师。冬十月己丑，上以幸灵州往还，冒寒疲顿，欲于岁前专事保设。十一月己丑，诏祭祀表叔胡克兵马宿卫，行于弃己意，受五品以上官，及处解绝死罪，皆已闻，于并取皇太子处分。十二月己丑，群臣累请封禅，从之。诏造羽卫送洛阳宫。戊寅，回纥四立发突弥度，蒲谷四立发割烂拔岩，多烂葛四金末，拔野谷四立发屈立师，铜锣四立发石剑绰，思节酋长乌碎，及浑胡靴西节阿爹弃壁 白席酋长皆来朝。庚辰，赏赐宴于方兰殿，命有司后加几代，每五日一会。癸未，上谓长孙无忌等曰：今日吾生日，世俗皆为乐，在朕藩城伤感。今君临天下，富有四海，而承欢膝下，永不可得。此子路所以有父米之恨也。诗云：哀哀父母，生我渠劳，奈何以渠劳之日更为宴乐乎？因泣数行下，左右皆悲。房玄龄常以微浅归地，褚遂良上书以为：玄龄自弈棋之始，亦赞圣功，武德之际，冒死决策，贞观之初，选贤立政，人臣之勤，玄龄为最，自非有罪在不赦，近身同游，不可瑕弃。陛下若以其衰老，亦当访谕，使之治世，退之以礼，不可以浅显之过，起数十年之勋旧。赏具诏出之，请之，玄龄复必位还家。久之，上姓芙蓉园，玄龄斥子弟训扫门庭曰：圣予且至，有请，上果幸其地，因在玄龄还宫。二十一年春正月，开府仪同三司申文献公高士廉即笃，辛卯，上幸其地，流涕与绝。人臣薨，上将往哭之。房玄龄以上级心欲故谏，上曰：高公非徒君臣，兼以故旧殷期，岂得闻其丧不往哭乎？公勿复言。率左右自兴安门出，长孙无忌在士廉丧所闻上将至，辍哭，迎见于马首曰：陛下耳今时，余方不得吝丧，奈何不为宗庙苍生自重？且臣就临终遗言，身不欲以北守遗亲折屈銮驾，尚不听。无忌中道伏卧，流涕故谏，上乃还入东院，难忘而哭，涕下如雨。即救出光桥，上登长安故城西北楼，望之痛哭。丙申，诏以回纥部为瀚海府，蒲谷为金威府，多烂葛为燕然府，拔野谷为幽灵府，铜锣为归林府，司杰为庐山府，浑为高兰州，胡薛为高阙州，西杰为基路州，阿爹为基田州，契弼为于西州，司杰别部为代林州，白席为田延州，各以其酋长为都督刺史，各赐金银增帛及锦袍。敕勒大喜，捧带欢呼拜舞，婉转陈中。即还，上御天成殿宴，设十步月而遣之。诸酋长奏称：臣等既为唐民， 往来天至尊所，如意父母，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开一道，谓之参天可汗道，至六十八邑，各有马及酒肉以供过事，遂供貂皮以充租赋，仍请能主文人使为表书，赏皆许之。于是北荒西平，然回纥突弥度以私自称可汗，官号皆如突厥故事。丁酉，诏以明年仲春有事泰山，陕射守，于并一十五年邑。二月丁丑，太子侍殿于国学，上将复伐高黎，朝议以为高黎依山为城，攻之不可猝拔，前大驾亲征，国人不得耕种，所克之城吸收其谷，既以旱灾，民太半乏食，今若朔浅偏失，更迭扰其疆邑，使彼疲于奔命，势累入薄，数年之间千里萧条，则人心自离，鸭绿之北可不战而取矣。上从之。三月，以左五卫大将军牛进达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右武后将军李海岸复之，发兵万余人，乘楼船自莱州泛海而入，又以太子詹事李世基为辽东道行军大总管，右五位将军孙二郎等复之，将兵三千人，因瀛州都督府兵自新城道入，两军皆选习水善战者配之。辛卯，上曰：朕于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，臣古人所不能臣者，皆顺众人之所欲故也。昔与率九州之民凿山察木，数百川注之海，其劳甚矣，而民不怨者，因人之心，顺地之势，与民同利故也。是月，上得风疾，苦京师盛暑，下四月乙丑，命修终南山太和废宫为翠微宫。丙寅，至燕然都护府，统瀚海等六都督，高兰等七州，以扬州都督府司马李肃立为之。肃立辅以恩信，遗落怀之，共率马牛为县。肃立为受其酒一杯，于西还之。五月戊子，上幸翠微宫。冀州进士张昌龄献翠微宫颂，上爱其文，命与通事舍人李供奉。初，昌龄与进士王公志皆善主文，名震京师。考公员外郎王师旦指供举，处之，举朝莫晓其故。即奏帝，上怪无二人名，诘之。师旦对曰：二人虽有辞华，然其体轻薄，终不成令器，若置之高地，恐后进笑之，赏陛下雅道。上善其言。人臣赵百思依旧起事皇太子。 庚辰，上谕翠微殿，问侍臣曰：自古帝王虽平定中下，不能服戎狄，朕才不待古人而成功过之，自不欲其故。诸公各率意以实言之。群臣皆称：陛下功德如天地，万物不得而名言。上曰：不然，朕所以能及此者，只有五事耳。自古帝王多及圣己者，朕见人之善，若己有之，人之性能不能兼备，朕常弃其所短，取其所长。人主往往进贤，则欲置诸怀；退不孝，则欲推诸壑。朕见贤者则敬之，不孝者则怜之，贤不孝各得其所。人主多务正直，因诸显露，无待无之。朕建作以来，正直之事比肩于朝，未尝触则一人。自古皆贵中华，见夷狄，朕独爱之如一，故其种落皆依朕如父母。此五者，朕所以成今日之功也。故谓楚遂良曰：公常为史官，如朕言，得其实乎？对曰：陛下圣德不可生载，独以此五者自语，改谦谦之志耳。李世基君既渡辽，立南苏等数城，高黎多背城拒战，世基击破其兵，焚其罗锅而还。六月癸亥，以司徒长孙无忌领扬州都督，时不知任。丁丑，诏以隋末丧乱，边民多为戎狄所掠，今铁勒归化，以前使诣燕人等州，与都督相知，访求没落之人，孰以获财，己粮递还本贯。其事为乌罗户、漠河三部人为虚延陀所掠者，亦令赎还。癸未，以司农卿李伟为户部尚书，使房玄龄留守京师。有自京师来者，上问玄龄何言，对曰：玄龄闻李伟拜尚书，但云李伟美资鬓。帝惧改除伟洛州刺史。秋七月，牛进达李海岸入高黎境，凡百余战，无不捷，攻十城，拔之，进至激励城下。高黎兵万余人出战，海岸击破之，斩首二千级。上以翠微公显爱，不能容百官。庚子，召更营御华宫于宜春之凤凰谷。庚戌，车驾还宫。八月壬戌，诏以薛延陀心降，土公履兴，加以河北水灾，停明年封禅。辛未，古力干遣使入贡，丙戌，以古力干为玄雀州，拜其四金为刺史。古力干与铁勒诸部为最远，昼长夜短， 日末后，天色正熏，主羊皮试熟，日已复出矣。己丑，齐州人段志冲上封事，请上致政于皇太子。太子闻之，忧形于色，发言流涕。长孙无忌等请朱志冲，上手诏曰：五月凌霄，四海艮地，那无藏疾，无损高深。志冲欲以匹夫解为天子，朕若有罪，是其直也；若其无罪，是其狂也。譬如尺物丈天，不亏于大；寸云点日，何损于明？丁酉，立皇子明为曹王。明母杨氏，朝腊王之妃也，有宠于上。闻得皇后之崩也，欲立为皇后。魏征谏曰：陛下方彼得唐虞，奈何以陈盈自累？乃止。寻以明即元吉后。戊戌，敕宋州刺史王伯立等发江南十二州工人造大船数百艘，欲以征高丽。冬十月庚辰，奴腊绰服四友率其所部万余人内附。十一月，突厥车鼻可汗遣使入贡。车鼻名胡伯，本突厥同族，视为小可汗。协力之败，突厥余众与奉以为大可汗，使须延陀方强，车鼻不敢当，率其众归之，获税须延陀。车鼻贵种有勇略，为众所负，恐为后患，不如杀之。车鼻知之，逃去。须延陀遣数千骑追之，车鼻勒兵与战，大破之，乃建牙于金山之北，自称以助车鼻可汗。突厥余众稍稍归之，数年间胜兵三万人，时出超略须延陀。及须延陀败，车鼻氏一章，遣其子沙波罗特勒入献，又请身自入朝。召遣将军郭广敬征之，车鼻特为好言，出无来意，竟不至。癸卯，徙顺阳王泰为蒲王。壬子，上即御，三日一事朝。十二月壬申，西赵酋长赵摩率万余户内附，以其地为明州。秋辞王伐牒卒，抵科离不失弊利，尽失臣礼，亲于邻国，上怒，勿淫。赵使持节昆丘道行军大总管左骁卫大将军阿史那舍尔，副大总管右骁卫大将军契必合力，安西都护郭孝克等将兵击之，仍命铁勒十三州、突厥、吐蕃、突厥浑联兵进讨。高丽王使其子莫离之人武入谢罪，上许之。二十二年春正月己丑，上作帝范十二篇以赐太子，曰：君体见亲，求贤审官，纳谏去谗，戒盈重俭， 赏罚务农，乐舞崇文。且曰：修身治国，备在其中，一旦不会，更无所言矣。又曰：汝当更求古之哲王以为师，如无，不足法也。夫取法于上，仅得其中，取法于中，不免为下。吾居位以来，不善多矣，仅秀珠玉，不绝于前，宫室台榭，屡有星座，犬马鹰隼，无远不至，行游四方，宫顿繁劳，此皆吾之深过，误以为是而法之，故我弘济苍生，其益多，照造趋下，其功大，益多损少，故人不怨，功大过微，故业不灰，然彼之尽美尽善，故多愧矣。汝无我之功勤，而成我之富贵，竭力为善，则国家紧安，骄惰奢纵，则一身不保，且城池败粟者，国也，失意得难者，位也，可不惜哉，可不惜哉。中书令兼右庶子马周病，上亲为调药，使太子临问，庚寅，薨。戊戌，上幸骊山温汤。己亥，以中书舍人崔仁师为中书侍郎，参知机务。新罗王金善德卒，以善德妹真德为柱国，封乐浪郡王，遣使册命。丙午，诏以右五位大将军薛万彻为青丘道行军大总管，右卫将军裴行方副之，将兵3万余人及楼船战舰，自莱州泛海以击高黎。长孙无忌简教中书令之尚书门下省事。戊申，上桓公。结果自古未通中国，闻铁勒诸部皆服。二月，其四立发施波屈阿战入朝，其国人皆长大，赤发绿经，有黑发者以为不祥，赏宴之于天成殿，谓侍臣曰：昔魏乔斩三突厥首，自谓功多，今斯人在席，更不以为怪也。施波屈阿战请除一官，执户而归，成百世之幸。戊午，以羯谷为监昆都督府，以施波屈阿战为右屯卫大将军、监昆都督，立燕然都护。又以阿史德实践四金部落至祁连州，立瀛州都督。使四夷大小军长征遣使入县县，道路不绝，每元正朝贺常数百千人。辛酉，上引献诸胡使者，谓侍臣曰：汉武帝穷兵30余年，疲弊中国，所获无几，岂如今日随之以德，使穷发之地尽为边户乎？上迎玉华宫，勿令简约，为所居殿复以瓦，余皆茅茨， 然备设太子宫、百司、包山落野，所费以巨亿计。乙亥，赏行幸玉华宫。己卯，田于化缘。中书侍郎崔仁师作有福格自诉者，仁师不奏，除名留连州。三月己丑，分汉海都督巨罗伯部至烛龙州。甲午，上谓侍臣曰：“朕少长兵坚，颇能料敌。今昆丘行师，处月处密二部及秋辞用事者，节列颠、挪利、每怀首属，必先受首。弩师弼其次也。”庚子，随萧后卒，诏复其位号，谥曰闵，使三品护葬，被鲁部一位，送至江都，与炀帝合葬。充荣长城徐会，以上东征高丽，西讨秋瓷、翠微、玉华，迎善相继。有福丸颇华米，上书谏，其略曰：“以有尽之农工，填无穷之巨浪，徒未获之他众，丧以成之我君。昔秦皇并吞六国，反诉危亡之机，晋武言有三方，翻成覆败之业，岂非今功势大，气得轻邦，徒力妄威，四情纵欲之所至乎？是指地广非长安之术，人劳乃易乱之源也。”又曰：“虽复毛辞誓曰，犹兴木石之皮，何故取人不无烦扰之弊？”又曰：“真玩技巧，乃丧国之辅金，珠玉锦绣，使迷心之震毒。”又曰：“做法于简，犹恐其奢；做法于奢，何以致后？上善其言，甚礼重之。